响尾蛇骗了大壁虎。在咱们的地球上有这样的地方，到处都是黄澄澄的沙子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沙漠。沙漠里住着很多有趣的动物，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儿。现在就讲一个响尾蛇吃大壁虎的故事吧。大壁虎本来的名字叫做格列，因为它长着四条腿，一条长尾巴，和壁虎长得很像，只是个儿比壁虎大，所以人们就叫它大壁虎了。大壁虎和响尾蛇同住在沙漠里，他们俩是好朋友吗？才不是呢。响尾蛇是个大坏蛋，它长个三角形的脑袋，身上斑斑点点的，尾巴尖很怪，动起来会咯噜咯噜的响。大壁虎要是碰上了它，那就倒大霉了。有一次，响尾蛇肚子饿了，出门去找吃的。他在沙漠里游到东游到西，这里找找那里找找，忽然看见前面有几只大壁虎在玩。响尾蛇把口水往肚子里咽了咽，扬起它的三角脑袋，呼的一下向一只大壁虎冲去，差一点儿大壁虎就到口了。大壁虎很机灵，滋溜一声就钻到沙子里去了。响尾蛇没抓着大壁虎，心里很不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看见一只大壁虎，鼓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，傻乎乎地趴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淅沥沥，淅沥沥，响尾蛇赶忙向大壁虎扑过去，唰的一声，大壁虎又钻进沙子里去了。响尾蛇很生气，哼哼哈哈地说， 你们这些小东西跟我玩捉迷藏呀，等着吧，我不吃了你们才怪呢。 他一扭一扭地把身子钻到沙堆里去，只让他的三角脑袋和古怪的尾巴露在外面，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东瞧瞧西望望，一条古怪的尾巴翘得高高的，看去像是一棵草，这儿的蚂蚁都爱吃草，真的把响尾蛇的尾巴当草了，都爬了上去。先前那只大壁虎在沙子里待着闷得慌，把头探出来一瞧，好，它的死对头响尾蛇不见了。再一瞧，咦，沙地上长出一棵青草来了，草上还趴着许多许多蚂蚁呢。大壁虎最喜欢吃蚂蚁了，它看见这许多蚂蚁馋死了，就顾不得去仔细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草，扑的冲过去，饱饱地吃上一顿蚂蚁。这一下你猜怎么了？吧嗒，没等大壁虎尝到蚂蚁的滋味，响尾蛇转过头来，一口把大壁虎吞到肚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